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干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次次梦幻中心爱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事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 随人往往。